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在上星期的《世界文学之旅》里面，我们请来了一位女读者，跟我们讲过一部俄国的小说，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发觉女读者的阅读经验是非常之不同于男性的读者。我们以往在节目里面都经常请一些男的学者或者一些文化工作者来介绍他们心爱的作品。但是当一些女读者讲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他们往往所留心的片段和他们所描述的方式都是有一些很不同的角度和面貌的。今晚我打算再继续尝试，就是请一位女读者跟我们介绍我们俄国文学最后的一辑，就是索略霍夫的一部的长篇的巨著，叫做《静静的顿河》。在下星期开始，世界文学之旅就将会离开俄国文学的介绍，来到英国文学，一个很漫长的旅程。喜欢英国文学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今晚跟我们一起欣赏或者介绍俄国作家索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就是曾经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过的一位朋友梁锡玲小姐的。俄国作家索洛霍夫是在1905年出生，1984年逝世。他生长在革命前，就是俄国哥萨克地区的一个小康的家庭。在1918年国内战争爆发之后，他因为战争的缘故要辍学，从此是失去了受正统教育的机会。在1920年顿河地区是建立了苏维埃的政权。索洛霍夫当时只是刚刚15岁，他有一种年轻人特有的政治热情，于是亦都系积极咧，系投身于喺佢家乡附近嘅生活嘅建设。喺1922年嘅秋天，因为国内战争嘅结束啦，咁佢就嚟到莫斯科，从事一啲建筑地盘嘅工作。咁呢啲嘅经历咧，亦都使到索洛霍夫咧系累积咗好丰富嘅写作嘅素材。喺1923年，索洛霍夫经朋友嘅介绍，业余咧就参加由莫斯科共青团作家同埋诗人组成嘅文学团体，就叫做青年近卫军嘅。同年他就开始在《少年真理报》发表他初期的作品。在1923年底，他就回回家乡结婚，自此之后他基本上就定居于这个故乡顿河州，潜心于创作，而且是继续在各级的报刊上面发表一些小品文和小说。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就是1926年出版的两部中短篇小说集，叫做《顿河故事》和《浅蓝的草原》。所收集的几乎是20篇的作品，都是反映出他非常熟悉在国内战争时期顿河区这个哥萨克人的生活。在1926年开始，索洛霍夫就着手写一部关于顿河哥萨克命运的长篇小说，就是我们今晚要介绍的《静静的顿河》。但是在1928到1929年间，当这部长篇的第一二部问世之后，可以说是引起很大的争论，有一些读者非常喜爱，但亦都有一些批评家是有严厉的攻击。一直至到1939年，索洛霍夫才完成了《静静的顿河》这部著作，并且是凭这部著作荣获1941年苏联政府首次颁发的斯大林奖一等奖。《静静的顿河》是索洛霍夫在1926年到1939年间，总共是花了14年的时间所写成的长篇巨著。全本书是分开8卷四大部，先后是在1928、1929、1933、1940年陆续出版。小说是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去到1922年苏联国内战争结束的历史转折作为背景，亦都是以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所引起在顿河地区哥萨克社会的变化，同埋在这些的所谓的生活的转变里面就作为一个题材。被公认是一部所谓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在 1941年爆发战争之后，当年的索洛霍夫就是参与这个战事，同时也是发表了短篇小说叫做《学会仇恨》和一部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索洛霍夫是加添了很多新的社会的功绩，但他利用其余的时间一如既往地定居在顿河的旁边，也都是生活在他的乡亲当中，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先后是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和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理地》等等。在1965年，索洛霍夫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可以说是被翻译成为80多种的语言，广泛流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我们今晚不能够介绍索洛霍夫每一部的作品，但我们就选了他的代表作是《静静的顿河》，跟大家讲一讲这一部花了14年的时间写成的长篇巨著。梁先生啊，我又觉得女读者呢，其实很多时啲人都会认为呢，佢哋係会喜爱某一部分嘅作品，一啲软性啲嘅一啲散文啊咁样。咁呢就似乎有一啲偏见呢，就认为我哋呢唔多会睇一啲所谓史诗式嘅长篇嘅巨著嘅。咁但係呢一部静静的顿河啦，咁正如我哋头先介绍呢，就係可以话分做八卷四大部咁多。咁当你拎起呢部小说嘅时候，到底係啲咩嘢令到你是有咁大的吸引力继续去将它完成呢？ 好像我不知道原来这本书有八卷四大部，因为我拿起它的时候我都看到是600多页的了，但是呢就我没有想过是这么多部的。它的名字就是静静的顿河，我想我很喜欢个名字，可能是一个繁忙的城市人将自己投射在一个名字那里，我就揭开它来看。咁但係好意外地咧，我睇咗三頁咧，我就覺得我好想睇埋落去，因為我好詫異地頭嗰三頁已經俾到我一個好唔同嘅印象，就唔係好似個名咁寧靜嘅。因為頭嗰三頁咧就講我唔理所有歷史背景啊、社會環境先，就講一個哥薩克人，佢出外經商，佢翻嚟嘅時候就帶咗一個埃及嘅女子做佢妻子。咁埃及嘅女子咧就已經係懷孕6-7个月噶啦。作者好細緻咁描寫佢入鄉嘅情形，即係佢拎住好多貨物啦。咁村人呢就好好奇啦，睇佢返嚟帶咗啲乜嘢嘢啦。咁亦都睇到嗰個女人呢就好特別嘅，因為佢嘅服飾係完全唔同，佢包住曬面，包住曬所有身體。咁要知道呢，哥薩克人無論男女呢都非常之爽朗豪邁，佢哋係近似一個遊牧民族，亦都係一個骁勇善戰嘅一個民族嚟嘅。咁見到一個咁樣嘅女人呢，佢哋覺得好奇怪，佢哋覺得佢會帶嚟不幸，會帶嚟唔好運。咁於是呢就大家都用一種好敵意嘅眼光望住佢，通知曬全村所有嘅女人啊、男人嚟睇。咁幾頁紙裏面描寫係好簡單，到最後嘅結局就係呢一班村人呢係圍住呢一個女人，係將佢打死，係夾生咁打死。咁而打死佢之後呢，呢個女人奄奄一息嘅時候，咁佢嘅丈夫行埋去呢，喺呢個時候呢就嗰個唔足月嘅細佬哥呢就出世。咁出咗世之後呢，呢個女人亦都係將佢最後一口氣呢係吐咗出嚟，咁就死咗。咁呢個細佬哥呢就係跟住就會係呢一本書嘅主角。佢就跟住就生咗佢嘅仔女咁喺條村裏面。咁跟住成本書就講呢啲人物佢哋嘅故事嘅。咁我睇完嘅時候我就呆咗，我已經即係我冇咁樣，我唔想揭落去睇住，因為我真係好震驚，即係嗰種暴力嗰種殘酷。 我哋知道咧，喺呢一个故事开始嘅时候咧，就系话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嘅前夕啦。咁一路咧就去到大概系10年嘅光景吓，1922年吓，苏联嘅国内战争结束嘅历史咁样样。咁喺呢一个咁长嘅历史背景里边咧，咁我哋可唔可以睇到就系话呢一个索洛霍夫呢个作家，佢用边几条线索或者系个结构咧嚟到去处理一个咁庞大同埋咁复杂嘅社会变化？ 首先呢就是战争之前。战争之前呢主要就是讲村落里面的一些爱情啊、家族的关系啊这样。咁跟住呢就是讲这个战争，咁去打仗啦，就尸横遍野。咁呢啲描写呢都是非常之裸露的。跟住就是发生这个革命。革命之后呢就是内战。佢主要就是跟了这个脉络。咁而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呢，里面的人物呢都是遇到不同的矛盾的。比如在 打仗之前好可能就是一啲好个人嘅，比如感情嘅家族嘅纠纷。咁而喺个战争里面呢，就係、是、一种人性嘅冲突啦。比如咁残忍嘅嘢点会做嘅呢？比如喺战场上面几十个军官係强奸一个女子呀，咁佢写得係好残忍嘅。比如话捉到一个好年轻嘅德国嘅士兵，佢虽然呢就係、是、有一啲好纯真嘅笑容啊，佢仲喺个袋度拎支烟出嚟俾嗰啲嘅軍官，但係仍然係俾嗰啲軍官係無情地喺背後開槍射死，或者喺戰場上面種種嘅景象，對於個主角咧，佢自己嗰個內心個衝擊、人性個衝擊，到底咁樣係咪啱咧？係咪淨係打仗？打仗係咪就係哥薩克人應該係唯一係可以做嘅嘢咧？咁咁跟住到呢一個革命嘅時候咧，當然又帶出咗革命嗰個思想嗰個衝突啦。到底跟咗呢一個馬克思主義成立共產主義社會之後，對哥薩克嘅人民係咪真係有好處咧？哥薩克嘅村落有幾多田地可以拎出嚟俾人去瓜分咧？到底係工人抑或係農民先至係今次革命嘅主角咧？佢哋都有一啲爭論。嗱，依一啲亦都對嗰個主角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咁、而去到後來內戰嘅時候，冇錯啦，我哋支持呢、這個Bolshevik 嘅政府咧，佢哋話唔要打仗，我哋支持佢。但係點解支持咗佢之後，我哋仲要繼續打咧？仲要繼續係有呢個內戰咧？而喺內戰嘅時候，又發生咗好多政治上嘅矛盾。嗱，咁喺呢一啲人嘅經歷呢啲矛盾嘅過程裏面咧，佢亦都同佢嘅家人咧有好多嘅聯繫，好多感情嘅描述。咁而歸根最底，雖然有好多政治或者係革命啊、歷史啊嗰啲咁嘅大問題喺度，但係嗰個主角佢最終係想講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嘅家鄉對佢嚟講係最重要嘅。佢對佢嘅家人、對佢嘅土地嗰種嘅愛，對佢自己嗰、那個原本喺呢一個頓河嘅生活嗰種嘅懷戀，嗰、那個感情係好豐厚嘅。咁、我相信咧，呢個係作者佢嗰個感情嚟嘅，佢就將佢全部傾注曬喺呢一啲人物係經歷呢啲矛盾嘅時候嗰種嘅感受係反映咗出嚟啦。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一路介绍俄国文学呢，都发觉不少的作家呢都是挺关心哥萨克人的生活，同埋呢就是以他们作为一个描写的对象的。嗱，这个的主角呢，咁佢一半呢是有埃及的血统，一半有哥萨克人的血统。但是他讲起自己即是乡人的生活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什么阶级的出身，还有呢他对于他自己周围生活的一个同民族的人呢，有没有带有一种批判的眼光来检讨他们的譬如说民族性啊，或者他们处事的方式的。 我在看这个主角，比如他由年轻人一路到他成熟的年纪，他经历这么多个矛盾里面，其中有一道呢我是有很深的感受，甚至可能是有些共鸣的。虽然这样讲很牵强，就是说人性都有共通，这样可能是没什么意义，但是那一段我的确是很喜欢的。因为这个主角在年轻的时候，即未打仗的时候，他曾经是恋上一个有夫之妇，在同乡的一个另外一个女子。那个女子是一个性格很爽朗、很热情的一个女人来的。而这个主角这个 Gregor， 他呢就被他深深吸引住。虽然他知道只会带给他麻烦，但我想在当时大家可以理解到，他根本就不会想到，他只是想住或者是感受住跟这个女人之间那种激情。他的父亲是强烈反对的。虽然后来因为这个女人呢，他出外从军的丈夫回来，他不可以继续跟他维持关系，而听他爸爸的说话是娶了另外一个女人。但是呢，他始终跟另外一个女人呢，就是没有跟那个女子所有那种的激情，所以他终于都是抛弃了他妻子，甚至离开他的家人，而跟这个女子呢是私奔的。他本来家有地啦，有田地啦，有这个畜牧啦，亦都有好大的家族，有啲财产，但是他完全放弃晒。他去同另外一个地主打工，即成为一个呢是无产业嘅人。咁对于哥萨克人嚟讲呢，喺当时嚟讲呢，他咁样做呢是一个好大的牺牲嚟嘅。但他为咗一个女人，他是即投靠咗另外一个农庄。后来他去打仗。咁跟住呢，就佢打仗經歷咗好多，頭先我描述過啦，咁成段嘅喺第二部嗰度呢都係講戰爭嘅。咁佢中間又受傷嘅成咁去咗醫院啦，然後後來可以放假返屋企。喺返屋企嘅時候呢，佢嗰時有好深嘅感受。 因为他在战场里面见到他都是死亡，见到是他自己的同乡的兄弟的死亡，还有见到他们是死得很不荣誉，一点都不光荣，并不是好像人家说是哥撒勒人要从军去夺取这个光荣回来，不是的，原来是一点都不荣誉的，而且很残暴。咁佢翻嚟嘅时候咧，当时佢就睇到自己嘅乡下好远。咁佢一路行嘅时候，佢就谂起佢父亲，谂起好多嘢，谂起佢年轻嘅成长嘅时候。咁但系咧，佢发现佢原来翻到嚟乡下，佢唔可以投入呢一班人嘅怀抱，因为佢已经离开咗佢哋。咁嗰时佢嘅感受系好深，佢好怀念佢屋企每一个人。佢唯一嘅安慰就系谂起佢心爱嘅女人。咁喺嗰陣時候咧，我就覺得我自己有好深好深嘅感受，因為可能其實現代城市人大家都可能感受一樣嘢，我哋細個一路成長咧，中間係會離開自己屋企嘅，我哋同屋企越嚟越嗰個關係遠疏遠，但去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咧，原來屋企人好重要嘅， 嚇、於是突然之間係 啦， 嗰、 那個係啦，嗰個感覺係好強烈的，即係。呢一樣嘢我有咁深嘅共鳴咧，就係、是都可能同哥撒克人佢嗰種性格啊，嗰種民族性格有啲關係，因為佢嗰個性格咧係好自由嘅，不受拘束嘅，佢要喺戰場上面馳骋嘅，咁啊佢成日要去打獵，佢最叻就係騎馬嚇，耕田唔係佢哋主要嘅一個經濟生活嚟嘅，咁呢一種咁樣嘅性格，呢種咁樣嘅懷抱咧。都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呢那种即是激情啊放纵啊不羁啊那种是啦类似那种这样 的心境呢。但是到始终某一个阶段呢你会看到啊我的根在哪里呢。 剛才梁思玲你就跟我們分析俄國作家索洛霍夫的個長篇的代表作《靜靜的頓河》裡面，講到哥薩克民族的生活的時候，往往一方面就是俄國作家很喜歡描寫的一個對象或者一個民族，另外呢如果看到他們的民族性事實上是非常爽朗，正如你剛才說是一種所謂遊牧、啊、打獵的那種的生活狀態裡面是培植出來的。但是、在一部感人的長篇小說或史詩式的長篇小說里面，当然呢除了有一些荡气长存的情节之外，也有一些很温柔委婉的情节，譬如说哥撒克人的爱情在这部作品里面又怎样反映出来呢？ 讲到爱情场面的描写呢，老套的描写呢就都是一样的了，都是互相吸引的。但其中一节呢我很喜欢他的描写呢，就是刚才我都提过，就是这个主角呢他在战场回来的时候呢，他想起他家乡，有家鄉而不能投其懷，咁佢唯有翻翻去佢自己打工嘅地方，係見佢心愛嘅女人，呢個係佢唯一嘅安慰。但係咧，佢翻到去嘅時候咧，老遠就見到一個老工人，嗰、那個老工人就話俾佢聽，佢心愛嘅女人咧，原來係對佢不忠，因為喺漫長嘅即係別離生活裏邊咧，嗰個主人咧，個少主人亦都係個軍人嚟嘅，咁佢亦都有受傷係回家，即係放假日子。咁亦都係佢一直都係想勾引佢噶啦，咁又俾佢勾引到。咁呢個亦都係睇到呢一個民族，即係亦都係呢個女人嘅性格。佢係好順自己嘅性情，係一個好任性、好直爽嘅一個女子嚟嘅。咁佢知道咗之後咧，佢冇出到聲，佢嗰度描寫，佢知道咗佢冇講一句説話，佢就翻去。咁而佢入到嚟嘅時候咧，那個女人見到佢，佢應該高興嘅嚇，因為佢事實上係愛呢個男人嘅，呢個係事實嚟嘅。但是他見到那個男人沒有出聲，那個女人呢只是問了一句即是很簡單的日常的說話，那也都沒有出聲，似乎大家已經明白了那個情況是什麼，似乎已經明白了這個男人已經知道了、 嗯、 那他跟著那個女人問他肚不肚餓，那他沒有答他，他只是坐在門口，然後呢一句說話都沒有說，而那個女人呢就在他後面遠遠地望著他，不斷地流眼淚。咁个男人坐在门口，就喺个袋度攞咗一条手巾仔出嚟。呢条手巾仔就系佢经过喺某个村落嘅时候买的，里面嘅颜色系好简单，但系佢喺战场唯一嘅安慰。喺战场几咁即系血腥，嗰少少嘅颜色，嗰条手巾仔就系佢唯一嘅安慰。虽然当年佢离开呢个女人嘅身边去打仗嘅时候，佢亦都系冇讲一句说话，佢系好粗豪咁，佢负责嚟送佢上战场，佢亦一句温柔嘅说话冇同呢个女人讲。但是呢他在战场就是这条手巾仔去安慰他，拎了出来一声不讲将他撕碎了，然后跟着鞋都不除就上了床睡觉。 那個女人呢就走咗出去，大聲咁喊走咗出面。咁然後到第日朝頭早嘅時候，佢著好曬衫，就走去見佢主人。咁見佢主人嘅時候，那個少主人亦都喺度。咁佢話：啊，你咁耐冇翻嚟，我揸個馬車送你去兜下風啊，咁樣啦。咁佢送到出去出邊嘅時候，佢就打個少主人，一句説話亦都唔同佢爭論，佢亦都唔俾佢講嘢，就咁打完嗰輪，打到佢半身不死，然後走翻去。走翻去嘅時候咧，佢就打咗個女人幾下。然後跟住就執起所有嘢走，一句説話都冇講過。咁佢臨行嘅時候，佢女人同佢講咗一句，請佢原諒佢。但係佢冇頭也不回，就翻翻去佢自己嘅族人嗰度。咁就重新同佢以前拋棄咗嘅妻子咧，係建立翻個關係，即係投翻去佢自己家族嘅懷抱。假如冇佢之前入去家鄉之前嗰一個咁嘅懷抱抒發咗咧，我哋唔會覺得佢翻翻去呢一個決定啦。我哋甚至有陣時會唔原諒佢嘅，即係如果喺現代人嘅眼光嚟講，佢話點會咁㗎？咁走得佢咁，即係好似好唔啱咁樣，硬係覺得有啲唔妥。但喺當時我又覺得係喎，我係佢，我都會咁樣做喎。 因为有前因后果， 系啦，即系有佢嗰个怀抱。咁呢一度我系好中意嘅。 但你点样评价佢用即系写作嗰个方式或者语言嘅技巧？有冇一啲特别嘅长处咁样？ 佢系写得好细致同埋好美嘅，美得嚟系不着痕迹嘅。如果讲到描写嚟讲咧，呢一本书有一方面嘅描写系好突出，就系喺战场上面嘅描写，即系一种诗横遍野嘅描写，佢系好多嘅。尤其是在戰爭那一部裏面是很多的。我揀選了的片段呢，就是在 Gregor 去參戰之後，他本來帶著是去奪取榮譽的心，但在戰場上面呢，他見到的就不是這樣。那這個片段呢，就是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片段的。 或者我們一起聽聽。 他們漸漸趕上了前路的傷兵，先是三三兩兩，繼而一群一圈，觸目皆是，不毛之地上累累鞭痕欲裂骨路的瘦马，拖着伤兵满日的木头车，瘦马的头低得鼻孔要吸进泥土似的，鼻息沉重，充满痛苦，偶尔停下来，头只有绝望的垂下，受得下陷了的伤胁抽搐不停，鞭打亦只能使他们山地如行，一路上尸迹处处，尸体肩膊相叠，姿势扭曲，腐尸的恶臭弥漫每一口空气。大家忙脱下军帽，在满眼死亡怪状之下，默默地感受着。因面对死亡而生的恐惧和原始的兽性，死者全都是军人，共47位，大部分是20至25岁的年轻人，只有在最右边的一位年纪稍长，只见他张大了口，死前的呼喊无声地热在最后的一个屙欠中。黑胡子沉重地压在上面，粗大的眉毛就横放在那苍白的死脸上。另一个军官死后俊俏依然仰卧着，左手放在胸前，右手紧握着手枪，显然有人曾试图抢走他的武器，以致手腕受伤。死亡使他与那钢铁武器再不分离。他右面的同伴头上没有了军帽，无情的炸弹碎片割去了他的一半头盖骨，落在一旁。尚有几条湿发围边，装满了玫瑰红的雨水。是谁呼来这些死亡的时刻？是他的母亲不醒，依云颤抖着，猛然回头，拔足狂奔。 残兵互相搀扶着，年年归队，谁也不敢回头再看，希望以急促而静默的步伐驱走那可怕的记忆。 咁头先我哋听过咧，就系俄国作家索洛霍夫佢一个嘅代表作品啊，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里边咧，系一段描写战争场面嘅一啲嘅章节嘅。咁啊，梁思玲，咁今晚非常之多谢你咧，系帮我哋拣咗啲片段啦，同埋咧系提供咗啲角度咧，系点样欣赏呢一部长篇嘅小说。咁我相信咧，听完你讲咗之后，同埋你阅读嘅感动咧，好多人都未必对一啲长篇嘅作品咧再系望而生畏啊，而系要俾啲耐性慢慢去欣赏。下个星期开始咧，我哋系会介绍英国文学啦，咁系一个好漫长嘅旅程。咁到时候要请梁思玲咧，拣一啲你自己喜爱嘅啲英国嘅所谓巨作啦，或者系代表嘅作品、名作品咧，系讲讲你个阅读心得噶。咁今晚唔该晒。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